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 我有一隻嘅坚噶， 嘟咗个 number， 即系讲到好坚 啊！你讲俾我哋听咯。 哎， 哦，嗰只 专业嘅分析员同专业嘅财经演员系两样嘢。财经演员系背剧本， 咪就系咯剧本 系啦。分析员就真系要分析嘅， 写剧都要嘅， 要写剧本噶， 未挨 cut 都要讲落去噶嘛。 啊，先生。诶，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即系我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一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专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真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咗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思考要独立，抽水要坦白。魏思杰，政治有声音。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部分嘉宾意见。 一把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条友仔 正式宣布呢个政治有声音第二季 翻嚟 翻嚟啦！爆咪我人生上有啲转变啊！ 有咩转变啊？ 工作，因为工作嘅量多咗，同埋要換位，咁需要停一停啫。咁我都掛住嘅，我都話你哋新 office 我都未嚟過。 係啊，你未上過嚟啊？ 淨係得個地址，一路都未踩過過嚟。依家嚟到發覺正啊！ 點解啊？ 你哋係咪特登㗎？即係人哋要撤出呢個區域，你哋就要進駐呢個區域啊？ 唔係，咁我一路都好堅持嘅，係喺翻即係灣仔銅鑼灣呢。 灣仔好緊要啊！其實你話如果想即係多啲唔同類別、唔同品種嘅主持又好，或者嘉賓都好，呢個位啊真係方便得爆。 你約人方便好多嘛？即係你過 OK， 你過翻九龍又得，過新界又得，呢個位中心位叫做咁，你方便好多啦。 你叫我走過去即係北角啊、鰂魚涌嗰邊，我真係瀨咁 hea 噶。 都好啲啊，有啲喺上水嚟啲。 你做得好嘅，出名嘅嗰邊，大佬嗰邊建制派喺地盤嚟噶嘛，行落樓俾人圍啦。系咪先？ 衰鬼 啊！佢哋又唔会俾人围啫。 喂，有咩唔同啊？你讲真，你觉得？ 我唔系之前有人管，嚟紧依家自己管自己咯，应该。 哦。 都系同一个公司嚟嘅。 嗯。 不过就换去另外一间分公司做。 嗯。 咁走之前有手尾搞噶嘛要。咁忙少少啦。 唔系，听到你开心嘅，第一样嘢你真系忙到呕茄啦 ，OK。 哇！我谂我真系由写记开始到翻呢份工，即系其实听开节目嘅都知道我几时翻新工噶啦，都一段日子啦。 基本上你翻 好耐都未试过咁忙。 基本上你翻新工就啱啱撞正我哋 rack 一半，咁啊呢度要多谢翻阿贵嘅。 你仲多谢我咩？我已经甩咗你成个几两个月底， 你甩咗个几两个月底啫。呢度有啲家私啊，你抌出嚟唔要我拉， 認得嗰啲唔係我嘅，其實我另外 partner 有個 office 喺瑞安，啊嗰個第日可以揾我去啲獵奇節目，因為嗰個 office 因為有鬼。 哇！我話俾你聽，我真係 所以要焗住要退租，咁跟住啲家私用唔翻。 我真係見到啊！第二劑上去， 係喎、啊、你自己親身上去。 我上過去睇嘛，我睇你家私。 嗱就咁嘅，嗰個 partner 咧未同佢合作嘅時候咧，佢就有一個。嗱，我哋講少獵奇嘢啦，收咗個大客，哇！諗住呢次冇死啦，靠呢個客可以發達啦，彈得起啦。咁膽粗粗就幾條友，即係嗰陣時我未有份啦咁夾檔開呢檔嘢。一入呢個 office， 嗰個大客就俾人告啦。 咁即刻跟住佢跟住佢所有嘢唔做得啦。咁唔做得之後又冇收到薪酬，咁個月交租，喂嗰度都成差唔多八皮幾嘅租啊。咁好啦，卒之就揾到我，我話介紹咗朋友，喂不如大家合作啊。我話如果你呢度有咩問題，你同我講點解會搞成咁。咁我哋去嘅時候咧，佢就話冇嘢嘅，因為有啲原本夾生意嘅朋友臨時甩底。我唔會嘅喎，你班友都係律師嚟㗎，諗過度過，唔會死人你先會做㗎，點會臨時甩底而你又簽咗張租約咧？緊有啲唔妥你唔講嘅，冇嘢㗎冇嘢㗎，上嚟啦咁啊！咁啊，依家獅子又過咗嚟幫我朋友手做嘢啊嘛。咁啊，呢條友咧有鬼眼嘅，即係起碼有啲感覺啦。當然即係佢人鬼唔鬼啊，大家另外再諗啦。咁我冇乜嘢嘅，我行上去，因為我命硬。即係大家如果睇開我的新聞都知嘅咧，我一來個人夠衰，二來幾次應該要死，死唔去。咁所以我落去我冇嘢嘅，好舒服嘅。咁啊，獅子仔踩落去坐咗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 啊？冇啊，兩日已經打電話俾我，喂，冇拖我貴，你介紹我嚟呢度，好唔自在喎、哦。有啲咁嘅事，我估都應該有嘢㗎啦，否則佢唔會搞到咁嘅。你試下同其他同事八下有咩料。結果終於喺阿獅子嘅即係口甜舌滑加呢個午飯攻勢之下，有啲同事就爆擁啦。呢度有嘢嘅，成日都有個阿伯行過，但冇人識呢個阿伯，亦都冇上過 lift， 冇落過 lift 噶。即係有啲咁嘅嘢。 係啦，因為咧話説係咩咧？嗰陣時咧八月中到近七月十四嘅，阿貴有一日突然間打電話俾我，喂阿迪。有冇辦法揾下人打堂齋啊？即係喂，但 係、你記得呢啲嘢啊？ 但係唔好揾下邊個法證喎、啊，唔掂咁樣講。我話有嘅，跟住佢話揾幾多人都得啦，我幫你搞啦，介紹下嗱，我俾個電話你，你同佢溝通下，咁啊，然之後應該唔會太貴嘅，嗰應該搞得掂嘅。咁啊，如是者跟住最後我問下獅子啦，跟住過成個禮拜到之後冇搞啊，跟住然之後我 冇啊，因為 我哋搬啊， 因為。你介紹俾我嗰個師傅，因為佢嗰陣時忙緊噶嘛，因為七月十四嘛，你過幾日嘛，對唔住啊，嗰堂齋遲咗幾日就已經化解唔到，係咁又出咗啲事啦，好得意嘅。我點解我要講獅子同我咧？嗱，佢啊有呢種咁嘅靈通，我啊夠命硬，我自認命硬，同埋有人批過我都係命硬嘅。我哋踩落去嗰時候咧，個 office 有啲起色嘅，忽然間仲居然有人走埋嚟同業主講：我幾鍾意你呢個 office 喎，不如你頂咗俾我，咁你咪唔使嗰張租約，你冇可以搵個另外地方嚇。嗰班友呢，我哋幫佢 take up 個 office 嗰班友呢就衰啦，覺得有機會甩身呢就同我哋原本合作個 plan 就想變啦，因為佢可以甩得身嘛，就唔使靠我哋幫手交租啦嘛，咁就話不如再傾下先啦，我哋合作啲嘢。咁我個人嘅性格，你知第一，我叫出咗名叫廣東省小氣王啊嘛，其他偏遠省份我要困過先知，我唔知我小氣啲定人哋小氣啲，但係廣東省以內應該我贏， 可能潮州小氣啲喎， 潮州就最小氣噶啦，但係佢哋真係會做會喐手啊嘛，我唔敢啊嘛，咁我小氣噶嘛，咁既然係咁拉到唔傾啦，哇真係邪到你唔信，我哋話唔傾，獅子撤退唔再坐喺個 office， 第二日。嗰、那個有興趣想租嗰個 office 嗰個友上去，其實已經同大業主傾好咗張約，睇完覺得冇嘢簽咗，咁嗰班原本我哋幫佢手嗰班友就可以甩身走噶啦嘛。上到去，我到而家都翻唔到發生咗咩事，只係話去到現場出咗事，嗰、那個有機會頂嗰個鋪嗰個友咧就走夾唔頭。到今時今日呢班友走嚟聊翻我哋，我哋都有一啲合作，但我哋都揾新地方啦，唔搏啦，因為嗰個地方。咁啱我同獅子喺度就救命硬啫，我哋唔喺度，少同事有乜問題咁點算呢？ 搏唔過啊？點解呢？你完咗 講翻你上去個 你嘅完咗個禮拜啦，即係我話俾你聽，有啲嘢咧夾都冇咁巧嘅，跟住然之後咧就係咁啱我要搬 office，and then 咧咁啊，阿獅子就打電話俾我，喂阿貴呢邊呢度個 office 啲有啲家私唔要啊，咁我已經諗緊死啦，咁鬼啱嘅，咁叫我上去睇啦。哇！上到去由自可咁，我直入落去。嗱，老實講，你哋入面裏頭 office 咧，門入面咧就冇嘢嘅。 哦，就係條走廊同埋。 話説小弟，話説小弟都可以感應到下咁啊，如是者好啦。咁啊，獅子啊，我 mark 咗邊啲要，邊啲唔要。咁啊，好啦，攞啦。咁啊，等跟住獅子同我講：，喂，你試下坐 reception 位啦，係咪好恐怖咧？跟住我望一望，少啦，冇乜陽光啦。咁啊，跟住又話。喂，兜个框咯，跟住话系咯，兜个框咯，咁啊，沿住走廊兜，咁啊就系嗰次沿住走廊兜，我俾你听。 见到啲咩嘢？ 飞过咯， 飞过啲嘢。 飞过喺右手边飞过咯，系、哦、啊，见真系噶，咁样咁样。 佢哋有目击过嘅就话阿伯嚟嘅，我唔知道你见嗰个系一撇影啊？ 影嚟嘅，我睇唔到，佢跟住我系咁飞嘅。 嗰度仲有啲吊鬼嘢嘅，我哋一入去睇嘅时候咧，个天花板咪冧冧地嘅。 咁啊見到有水跡噶嘛，咁你梗係正常我哋呢啲睇開 office 嘅，你梗係估漏水啦。冇噶喎，寫字樓嚟噶嘛，裏邊唔俾有水嘅，睇雲都冇水喉。到你揭開個假天花之後，牆上都冇水跡嘅，嗰下先得人驚嘛。 咁啊，第二單嘢啦，我話俾你聽，跟住後屘搬啊，搬你啲嘢走啊嘛。咁啊，約好咗咧，你 office 有人話唔鎖門噶嘛，舊陣時咁啊鎖 Q 咗門啊嘛。我六點半上到去啦，同埋三個師傅啦。咁啊啲師傅你知噶啦，等啊嘛。咁佢話我俾百零蚊佢哋食飯啦，因為我急 call 揾唔到你哋個負責人，咁我要揾獅子師啊撲緊過嚟啦，喺九龍嗰邊。咁我條友上到去啦，啊頂你個肺！我興，我真係成個人好火嗰次係，即係我已經趕住所有嘢急緊事㗎嘛，我又唔想啲師傅等啊一陣先，跟住嘈喎條走廊冇人㗎喎，吱吱聲嘈，跟住話屌你老母唔嬲嘈啊，靜撚曬。 哦，呢招叫屌鬼啊嘛， 跟住靜撚曬喎，我真係興喺度爆，我真係諗緊，我同事講。嗱，你真係快！ 你唔好喺隔離聽喺度笑啊！真係有屌鬼呢樣嘢，我又開一陣，又分享多個故仔。 我同事講，獅子係已經啊，佢話阿的唔好亂嚟啊，唔好亂嚟啊！喂，我話真係好想爆 Q 到玻璃㗎嘛！即係我嗰下已經想車到玻璃，快啲搬走佢算。我唔係驚，我係覺得敏喎，成件事係咁啊好啊！哇，跟住嗰下靜曬之後咧，跟住一路搬嘢，所有嘢都好順利啦。跟住我再第三次。因為師姐陪埋我嘛，咁我個 friend 又嚟埋嘛嗰次，咁啊跟住好啦，睇埋曬啲嘢搬走，我順順利利走咁啊冇嘢咯，係我係兩劑嘢咯。 啊，既然頭先阿琴妹笑我講嗰個 term 咧，即係屌鬼嘅 term 去笑咧，講多半個古仔啦，唔使講得太詳細啊。即係話説以前我住嗰間屋咧喺青衣嘅，喺海邊嘅，唔知點解咁過癮嘅，成個海濱咁長咧，硬係中意喺我棟對住嗰個位跳落去嘅，成日都係咁嘅。咁我嗰陣時就係讀緊中學嘅啫。試過有一劑咧，有三隻嘢，一家人嚟嘅，就嚟咗搞咗我兩晚，晚晚都係嗰個鐘數，忽然間覺得張床蹬一蹬，我啊醒咗，但係個人喐唔到，嗰啲俗稱叫俾鬼砸啦，望到喺度，屌態度有問題嘅，咁你既然搞醒咗我，你都同我面對一下，唔係、背 Q 住我坐，咁啊如是者，第一晚坐完啦，第二晚又第三晚我真係興啦，咁又喐唔到嘛，冇嘢好做啦，唯有爆粗啦，爆完粗我老豆就嚟推門啦。阿仔，你爛口我知啊，瞓瞓下覺你都可以炒蝦炒蟹嘅。你咁嘈做乜鬼嘢？一條友你有咩咁興啊？我唔係喎，頭先我俾人搞喎，我喐唔到，我梗係爆粗啦，係真係會走嘅，自此唔翻。 但係你嗰下你係， 我咪同你一樣，我真係猛啊！ 你真心興咪得咯。 即係點解咧？我覺得人又好，鬼又好，你有個原因啦，你唔能夠冇意識噶嘛。你坐得入嚟，你話可能同我有緣分嘅，你講句嘢啊，或者你有嘢揾我幫手嘅，都唔怕單聲，做唔做到一件事啊？你乜都唔做，你淨係坐喺度晚晚呢個鐘數搞醒我，大佬。 我成日都係咁講噶，頂喂大佬，即係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你唔好搞我啊！你明知道我敏就要嘈，即係好老實講，你真係欠打，係咪先？ 所以咧，近來我同阿獅子都有個講法嘅，其實鬼真係唔使怕，咁勁唔使死啦。系咪先？嗱，即点解今日个节目一开始嘅时候讲咁多呢啲灵异嘢咧？我话俾你知，即系我哋做呢类平台或者都叫娱乐性啲嘅一个平台啦。当冇生意或者惊好耐冇出现而冇生意嘅时候咧，就最好搞啲灵异节目同埋奇怪嘢噶。你睇下嗰阵时亚视点解要搞罗志威二啊？ 好明显啦。 咁啊嗱， 喂，但系呢单嘢好吊鬼喎， 佢引子嚟噶啦，咁样都俾我拉到亚视，就梗系要讲下啦。好，头先咪前啊倾过下偈啊，边个嘅决定？呢个紧要啦。咁 点睇啊？ 呢边就话可能系。689自己啊，我就梗系唔系咁睇啦，因为我所识得嘅呢位特首咧，系唔会自己做决定嘅人嚟，佢一定会问过一啲佢觉得佢需要听或者佢相信嘅人。 我知 吓，嗱、如果佢会听一啲佢相信嘅人先做决定嘅话咧，即系嗰样嘢佢自己都可以揸主意嘅，但 系 有啲嘢佢知道自己唔揸主意，佢只会揾一啲佢需要听话嘅人，讲完啦，指示你点做，咁你先会做嘅。咁而对于同传媒有关嘅政策，包括发牌俾多一个电视台咧，我唔相信系去主，即系主要佢自己可以决定晒嘢。即系话佢一定要听一啲佢觉得需要听话嘅人讲嘅说话先做。咁当然啦，嗱，头先有一个讲法啦，唔系，依家睇翻建制派啲表现啊，或者各方面啲反响，似乎又唔似系中央嘅决定。嗱，我哋成日喺节目都讲噶啦，即系包括阿 B 哥都成日讲嘅，中央唔系得一个人或者一堆人噶嘛。依家中央系一大堆人分唔同嘅路线， 統稱叫中央。可能你熟或者你跟開嗰個中央呢，佢哋就諗一樣嘢。另外一個人熟或者跟開嘅中央呢，又決定另外一樣嘢。只不過將喺北京嘅一啲鬥爭延伸到落嚟香港咁解啫。所以嗱，我咁講，我定性呢就唔係呢個特首嘅一個人嘅決定。 係啦， 就唔會係自己諗嘅。 問題我會再兜多少少嘅就係，竟中央下面好多人都講阿爺阿爺啦，你嘅阿爺未必同我嘅阿爺㗎嘛。 冇錯啦，依家好雜嘅，啲唔係一個姓啊， 係咪先？個問題，中央管得咁多咩啊？梗係有好多阿爺喺度啦。 但係咧，其實可以俾一啲旁支嘅古仔，大家去 睇呢件事。 睇呢件事就係咩咧？有喺未發牌之前，呢、這個亞視同 無線 唔係同維基。是有傾過的。那種傾法是傾什麼呢？傾得都幾我自己覺得都幾靈活的。兩種情況傾。第一種情況就是，喂，成嚿買曬點睇呀？咁呢個一種情況傾啦。第二情況就是，你咁多個台都冇嘢播，都係播自己啲重播有重播嘅嘢。你記得佢有個台以前係租俾深圳電視。咁後尾人哋將約完咗之後，發覺你個台都冇用嘅，我唔播啦。咁而家咪攞出嚟變咗歲月流星嘅。咁播來播去都係嗰啲，即係以前張國榮嗰啲倉底嘢啊。 OK 㗎，好多人睇㗎。 大地恩情啊，不斷播啊，咁嗰啲啦。咁又有傾嗰個方向，就係話呢個台租出嚟又點睇啊？嗱，其實咧，如果我所理解。source 唔使講啦，大家自己都知咩 source 噶啦，即係一定係嗰啲 source 噶啦。兩方面有傾過，而個要求就好簡單嘅啫。喂，跟翻你對外嘅講法啦，唔做資訊性節目得唔得啊？嗱，所謂嘅資訊性節目，連娛樂新聞都唔準做，就係咁嘅。都可以傾。所以我先講一樣嘢先。我哋可能如果支持佢嘅發牌咧，我哋係對於佢可能做電視呢個行業嘅誠意，我哋加分。或者睇過佢啲節目覺得有質素，我哋想見到變化有競爭加分，或者令到香港嘅娛樂圈特別係做電視業嘅多一條出路，我哋加分。但係唔好認為俾咗一個牌佢，多咗佢一個電視台之後呢，會對香港嘅言論自由有任何幫助。OK？搞清楚一樣嘢啊，因為依家好混淆嘅，好多人出嚟幫拖，但係講到好似就係、只有呢個電台呢，電視台呢，就我哋以後就唔使睇咁多即係事事淡淡嘅新聞啦，對唔住， 對唔住。 由好早之前佢已經 講到 自己又好，或者透過中間人好咧，同阿爺嗰堆阿爺表咗態噶啦，佢係唔搞新聞嘅。 佢淹撚咗自己新聞嗰 part 啦， 所以我唔知佢嗰時一路 keep 住養住新聞補班做咩嘅。 得繼續。 咁啊，大家諗下，咁既然都已經講咗話唔會有新聞嘅，咁養住班新聞嘅人做咩咧？咁啊，真係幾得意樣嘢。好啦，咁所以咧。我哋因為咁樣加咗分，覺得佢有牌嘅話咧，我哋認為唔跟個制度咧係唔合理，啱嘅呢種熱情，我覺得值得繼續都係上街包正種，但係就要搞清楚呢種情況咯。咁其實我覺得成個 background 最大個 argument， 即係依家阿維基用緊 argument 就話，你而家政府嘅程序唔啱，因為點解咧？你冇講過有發牌數字嘅上限，點解最後變咗三個批兩個？第二就係，如果你唔批俾我，你係咪都話俾我知究竟我衰乜嘢呢？但係大家唔記得喎，如果我講程序嘅話呢，假設呢件案件最終真係會去到從司法途徑處理嘅話呢，我第一個問題就要問啦，你最初係點解諗到要申請呢個牌照嘅呢？有人打俾我， 係 我想由港英年代到回歸了之後，董生煲胎到現在這個特首，政府從來招標或者發牌任何項目呢，是不會私人打電話給一個人說，喂，有單嘢不如你做啊，那個肯定就是很不正常的程序來的了。所以說呢，他不能夠完全說自己是跟一個正常程序而被人屈了， 沒錯。 但是呢，他去選擇用一個司法的途徑去搞清楚這件事呢，我贊成。因為為什麼呢？我連最初第一個打電話鼓勵他的人，我想知道是誰。因為我覺得那個人就是嗰人先係第一個源頭出賣咗香港嘅核心價值， 係。 就我好懷疑嗰個唔會係政務官，因為政務官應該唔敢咁做。我好擔心又係嗰啲即係自己又遇到牌照問題嗰啲人做呢個中間人打電話俾佢咯。 會唔會當日其實同一個道理咧？ 即係咩道理呢？嗱，呢個世界就我玩晒，跟住下一任都係我指明邊個做㗎啦，我哋成堆先埋班先，以後就係我哋嘅世界。諗諗啊，係喎、啊啊、哇，嗰邊搞另外一嚿嘢，李國寶又入資， 係囉、 啊、咦，嗰、那個 哇，嗰邊 大陸嘅地產大王又入資， 好搭水喎、啊！ 肯定阿爺啲人啦、啊，唔會衰啦。啊，佢就係越聰明就越衰呢樣嘢啦。搞清楚阿爺係一個人、一堆人定係好多堆人先啦、啊。你咁啱有一堆你以為得啫，另外嗰堆阿爺唔同意，你咪拉爺咯。咁、所以我都係嗰句啦，又係一啲經過精密嘅盤算，加埋自己清晰嘅頭腦分析，再加埋自己江湖商業社會嘅經驗，最後覺得自己冇得輸， 最慘一樣嘢， 我就賣仔啦，拿住嚿 cash。大家知道，如果佢依家咁嘅玩法、咁樣嘅製作嘅話咧，嗰50亿咧燒唔到幾耐。所以你見到依家政府又放風啦，又話：，哎，有啲人都係懷疑你揸住嗰50亿夠玩幾耐咧？咁講，如果用你依家呢個咁嘅做法，嗱、係合理嘅諗法嚟嘅。但係人哋冇諗過自己嗰50亿係買雞嘅錢啊嘛，人哋諗住嗰50亿係豉油錢嚟啫嘛。不過後來發覺，咦？未必有雞㗎喎，咁可能搵第啲雞，大鑊啦，你一搵第啲雞或者第啲出雞嘅人，咁又有一班嘅爺就擔心啦，你呢啲會唔會係美國雞嚟㗎，唔係本地雞，唔係大陸雞，靠唔住喎，咁兩邊都賴嘢，咁最後只可以做啲咩呢？我冇辦法再相信你呢個人，我點俾個牌你呢？所以最新嘅分析又好，小道消息又好，連頭先我講過同亞視可以傾嗰兩個途徑，應該都唔可以傾啦。 唔係佢又慘嘅，第一樣嘢喺落搭嘅事情上，即係發覺嚇、啊、有人同我講巨馬嚇、啊、地都俾埋佢，最慘最慘係呢樣嘢啊嘛，地都俾埋你，即係咁樣諗，唔係喎，咦真係有得搞喎、啊。 頭先嘅後半部純粹揣測， 係啦， 延伸於呢個揣測咧，就要再講。同亞視溝通嘅時候出現嘅一啲插曲， 要講啲歷史先嘅，亦都可以講嘅。 又 話説，話説十二日 CEO 啦，冇記錯，佢曾經係 係啊，懷疑人哋個空架噶嘛。 咁啊，然之後，然後當年啦，即係大家都知道邊個喐手佢啦。係啦，而當時大家都衝動嘅情況下，有人講嗰句説話嘅，你咁叻。你咪出去搞咯！其實呢條刺咧喺個主角上咧，深深都留住嘅呢件事係。 哦，你俾我都會啊！你知我都係牙斬斬嗰類嘅，我認叻噶嘛。你揾人咁樣激激我，我又係小氣王，我擺喺心噶啦。跟住唔小心幫我撞到啲差唔多嘅 project， 我就會諗，我就用翻同樣嘅 project 起朵， 係啦， 睇下你點。 係啊，因為當年 我唔排除佢有多少考慮啊呢樣嘢。 是好大嘅考慮。當年 OK 打 IDD 市場嘅時期，呢兩條友應該見過面、交過手，然後喺同一間公司度，當年係贏咗嘅城市電信。OK， 最後你見到啦，由幾蚊打到落幾仙噶嘛 ？IDD 個價係 咩天才？ 天才嚟噶嘛？佢嗰啲廣告真係犀利噶嘛？係可以打爆 的。亦都有命水，俾佢已經都唔諗住翻嚟嘅，去咗加拿大撞到呢樣嘢。 系啊， 如果第二個人撞到，可能都搞得到嘅。不過即係呢個命水啦，就同聰明冇關啦。 係啦、 啊，佢發現啫，我懷疑都係為咗打電話翻香港，唔知打俾邊個，發覺有個平啲嘅方法。咦，我以前打長途電話，可能佢細後生嘅時候玩過 long 啲咧，發覺後屘分手嘅原因就係因為打唔起長途電話，所以發覺唔係、哦、有得做咁啊，爆張瀨尿丸啦，咁啊去馬咪做咯，即係有命撞到。 當時個估計係1:0 ，OK，、入到亞視再交個手，輸咗12日後手。個故事係1:1，所以就跟住牽連落去就講一句：你咁叻，你咪搞翻個咯。呢條刺係有70%，當然係都係自己估計嘅啫，係留喺個主角嘅心裏頭。所以呢個夢，當有一日突然間同佢講：喂，你去咯，搞咯 ，OK？ 你見到我哋啊，即係聲音嗰邊，我哋都會搞噶啦。所以咧，視像嗰邊我哋都會搞嘅。 我諗起一個 friend 人生經驗又係有個 friend 俾條18歲女飛咗之後，從此以後只係溝18歲嘅女咯。 真係慘， 個 friend 都好多人識嘅。 咪咯，真係衰啊你！咁所以咧 ，OK， 去到發覺，咦唔係喎，佢都會諗下係咪真嘅，因為有發覺，咦當日個仇可以報下，點知突然間有人。地都俾埋你啦，你去馬咯。 跟住香港我玩曬喎、啊，政府有我嘅，跟住嗰啲 阿爺又係我嘅，我搞埋電視，哈哈，我仲唔威曬。 因為過去係贏嘅，而輸嗰次一比一嘅原因係輸塊面，唔係輸入肉。所以佢決定再賭多鋪，而賭都咁大咯， 都唔係好大，佢都就住做嘅。 咁你賣咗家當㗎嘛？ 咁佢依家身邊都有啲叻人㗎嘛，財技幾叻嘅，依家有啲攞咗嚟即係買咗啲票據，死唔到人嘅。 係。 呢場仗係仲有得打，即係單方面有得打。佢要拖落去可以拖多好幾年。 唔係，但係講翻事實啦，就係話你見到其實即係我係好唔明一樣嘢嘅，就係點解咁多？唔係，首先應該咁樣講係。究竟撐佢嘅目的係咩先？翻翻我哋轉頭講。 我頭先開始講咯，即係搞清楚究竟撐佢或者加佢分係為咩原因咯。 係啊， 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對言論自由係有幫助嘅話咧，對唔住呢個唔考慮。但係如果你覺得，咦六八九呢個政權，我絕對唔認同，我要利用呢件事去打擊佢嘅管治，咁啱啊，瞓身落去做啊。 嗯。 冇嘢㗎。 嗯。 反正。冇乜成本嘅啫，我哋淨係出嚟行下啫、 嗯， 又未到俾人拉嘅階段，燒嘅錢又唔係你同我嘅身家，係咪先？燒佢嘅啫嘛，咪搞咯。 唔係，但係個問題係，即係我會覺得頭先我哋都講過就係話，喂，佢好快已經講咗，佢唔搞電視新聞嗰 part。OK， 第二樣嘢嘅係，到件事公佈咗出到嚟兩三日後嘅其中一個記招，佢講嘅就係話，成件事佢淨係覺得係關六八九事。而唔關中央。 嗱，呢個一個好精密嘅操作，由我哋大家回想一下，嗱又係揣測嚟嘅啫。由佢攞唔到牌，跟住做啲乜嘢？佢自己開會啦。 嗯。 跟住自己公司放風話自己過西環、哦。 嗯。 當日啊。 嗯。 咁好啦，過完西環翻嚟，咁又話有啲員工要出嚟捱啦。第二日跟住就炒 人啦。 跟住又鼓勵啲員工上街，但自己又唔會到現場。 係啦。 啊，跟住又唔知邊個咁叻定性咗呢件事，就係梁振英一個人嘅決定。 嗯。And then 佢從來都講佢自己一個商人， 係咯， 係啦，佢唔係政治家，佢唔玩政治嘅， 係咯，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個操盤嘅意味有啲熟，有啲熟啊！啱啱經歷過幾個月，早幾個月我都係咁喺度鬧嘅， 嗯， 啊走曬數㗎啦，嗰啲已經又嚟多次，香港人真係易呃啊， 好易啊！ 即係如果俾人咁樣操縱，我唔係話呃咗出嚟呢件事唔好啊，頭先講過啦，如果你為咗要打擊呢一個班子嘅管治威信嘅話，做啦。啱嘅，但係又唔好俾有啲操盤人去講一啲嘢，你就以為係啦，嗰件真㗎啦。只要呢件事我撐落去呢，唉、哎，梁振英就死梗㗎啦。咁我又唔敢講，去到呢個階段都冇籌碼，亦都唔一定需要做埋下一任㗎啦。我擔心低處未算低，真係條廿三條同你推埋佢咯。 係啊，唔 有乜所謂。 一路好早第一輯嘅時候都講啦，即係 第私生活。 基本上嗰陣時都有講過啦，即係呢條友 OK 已經係一個大家公認嘅衰人嘅時候嘅話，唔介意加多幾個罪名喺佢身上啦。佢有啲任務，佢咪喺嚟緊呢兩三年下埋佢咯，絕對唔係。 又趁個經濟未咁死，同嗰陣時又懂嗰時唔同，推埋佢咯。煲胎嘅時候唔推，因為煲胎嗰陣時一開波個勢好勁噶嘛。 嗯。 又香港仔啊，又強政勵志啊，民望又持續高企啊，玩到自由黨又死啊，民建聯都怕咗佢。 嗯， 咁當然啦，去到第二任嘅時候，知道冇可能再連任噶啦。 係啊， 跟住去到美琪呢條友真個性就出翻曬嚟啦，要舐嘢啦。 嗯， 咁大家就，原來咁嘅。 嗯， 咁好啦，到呢、這個其實冇乜期望噶咯。 冇期望啦。 嚇、啊，大家都要諗下自己當日佢去同阿唐砌嘅時候，依家話唐英年都係好人啦、啊，以錫個老婆。喂，大佬，當日大家不斷改佢圖，不斷笑佢嘅時候話咩？就覺得佢蠢啊嘛，又交啊嘛，點樣算啊？揾佢做特首咪影衰香港人？ 嗯、 即係香港人係咁諗嘢噶嘛？咁、 嗯、 真係怪得邊個咧？同埋成件事都係假噶啦。就算你幾唔中意唐英年，幾唔中意梁振英，或者幾中意佢兩個都好，我同你有得投票咩？ 不過六八九依件事有柒嘅，李文，即係佢柒就係柒在於，即係你好難怪啲人。 呢個係我不斷想收風，不斷都係未收到風，搞唔明嘅一件事咯。 嗯、 我真係。認識嘅呢一個人唔係咁樣樣，但係依家真係好大嘅懷疑，點解會變成咁樣樣？ 嗯、 即係我唔係講佢話完全唔理民意，唔理民意係 完 咗㗎啦。 你覺得佢打錯牌嘅就菲律賓嗰場咧，打得好錯嘅菲律賓嗰壇，即係你見到牽涉到落去就 OK 林老師事件好啦，你成個警方壓咗落去啦。 你知啊，有一班阿爺揾咗煲胎出嚟，結果因為煲胎後期搞到咁，嗰、 嗯、 班阿爺俾人打咗好多拳。 嗯 另一班阿爺揾咗呢個人出嚟、 嗯， 又射低咗，再有一班阿爺隻馬，咁你諗下，呢班阿爺就已經有兩班阿爺唔妥佢啦。 咁我仲唔借啲耳喐你，就为咗喐呢个阿爷啫嘛。 系啦， 听唔听明啊？有冇讲得复杂咗啲啊？ 冇，毫无复杂。 咁就系咁嘅原因啫嘛。咁其实搞来搞去都系一个氹氹转菊花园嘅玩法。 但系呢个时候推七啊嘛，隔道气推啊嘛。 冇啊，所以我其实我真系会推埋廿三条啊。唔系我去嗰边，点解咧？嗰两个阿爷都唔敢推嘅嘢，我就推埋。你话我做得几衰都好，你做唔做到啊？里程碑嚟嘅呢个，因为要两个特区做咗出嚟，先有。名正言顺去同台湾傾嘅时候就话：喂，两个特区都要有即系国家安全嘅嘢、哦。第二日当佢啦，自己谂噶啦，或者马英九买台买得好成功，台湾真系有机会同佢傾所谓叫回归或者统一。诶，香港都冇廿三条立法啦，台湾唔使啦，我哋又保留自己军队啦，我哋又继续政党政治啦，独立嘅财政又唔使上缴中央啦，收翻嚟做乜啊？ 系啊，所以呢单即系呢单嘢，我觉得嘅系。翻轉頭講，你基本上我係好唔明嘅，就係話點解你喺菲律賓？我諗菲律賓個失誤係冇人計算到。 唔係菲律賓個失誤咪就係又有一班阿爺擁佢死咯。 咁但係跟住翻 你諗下喺佢角度，外交係唔歸特區管嘅。 係啊， 佢去只係代表一個特區嘅行政首長，因為一件牽涉到香港嘅事，你要喺現場。點樣同人傾？用咩籌碼同人傾？我話你知啊，以阿爺依家搞外交。最多要攞彩嘅話，就對住傳媒面前，好似我而家指佢要佢咁，台底跟住送好多錢俾人嘅，乖乖地啊，頂咗佢啊！ 但見曬底啊嘛，最慘菲律賓呢單嘢真係見咗底啊嘛，知道佢有幾多料。 咁冇計啊，都話啦，成日話弱國無外交，台灣依家都算弱啦，人哋都搞得掂啦。其實只要硬少少，一啲咁窮嘅國家， 硬啲就得㗎啦。 我話即係你唔使擔心啊，即係有班左膠一陣又會講啊。话诶、哎，你依家即系害到啲菲律宾人，跟住又呢班人又好无辜。其实你针对个政府，我话俾你知唔会影响到菲律宾人啊。当未有第一个菲律宾嘅雇佣因为冇得再续约而要翻菲律宾之前，对唔住啊，菲律宾个总统可能已经倒咗台了，起码喺马尼拉可能都已经几廿万人集会啦。因为点解嗰班不负责任嘅男人，即系平时靠老婆喺外边打工，自己屋企就饮啤酒弹吉他，跟住沟女嗰堆咧，菲律宾佬咧。哇！你要搞到我老婆翻翻嚟，第一我又弹唔到吉他，偷唔到女；第二我要谂计搵钱养家，搞错啊！我仲投票选你呢个阿基洛二世，你去死啦！佢惊过你啦，点会轮到即系啲菲佣要走，跟住先至有机会会话菲律宾政府做一啲嘢？唔会。不过嗱，未去到讲即系呢啲本土议题之前咧，头先仲未讲完嘅，即系倾电视嗰两个方案咧，买起你或者一个台。 嗱，喂，會啦， 你有經驗噶啦，嗱，譬如你而家幫阿姚堅啊，幫阿沈大師你搞個 show，你都出去同人傾嘢噶，傾雕嘅嘢嘅話，譬如你去租個場，譬如當我係場主啊，依家阿的你走嚟同我租個場，咁傾喎，我就話俾你知，嗱，我租開俾人咧，就正價嚇，正價就收開日租咧，收25,000，不過咧我呢個就唔係紅館，我呢個新醫館係差啲噶啦，我知噶啦，你還嗰價。睇下點啦，我考慮一下啦。總之我話俾你知，我租開俾人就25,000。另外咧，我又話埋俾你知，我而家每個月蝕緊幾多錢。係噶啦，我係救命噶啦。但你又知道，我有一班阿爺射我嘅，我死唔到入獄噶。不過帳面上好難睇，同埋我繼續就出嚟跳舞咁解啫嘛。即係跳俾你睇，你唔想睇嗰啲。 係啊。 咁好啦，你還價啦。你點還價咧？ 冇啦，平啲啲啦。 嗱，你都係叫我平啲啲啫。 係啊，啲。 你唔會話我開25,000市價，你跟住同我講250,000，唔係租唔租？唔租霸就你即係俾唔俾我同你傾落去？ 係咯， 我冇辦法同你傾落去嘅喎。好啦，既然咁，阿維基，你開個咁嘅價，即係冇得傾啦。唔緊要啦，第日情況有轉嘅時候，我哋試下再傾。冇轉㗎啦，其實個牌我攞緊嘅。今日你叫我出嚟傾，我咪同你講下咁解啫嘛。你值咁多啫，唔係話兩年後你個牌都收翻㗎啦。我今日唔攞，兩年後我都係攞你個牌嘅。咁嗰邊就好簡單啫。哈哈。兩年後我唔會到兩年後，兩年前已經另外一邊阿爺會有人幫我買咗佢㗎啦。另外一件事，嗰排生生不息唔會死嘅，因為點解咧？呢個台做緊一樣嘢係你話咗你唔會做嘅。我做中央十台，中央十台點執得粒嘅啫？點會攞唔到牌啫？個考慮係唔同嘅考慮因素嚟㗎嘛。 係。 咁你講到啲説話咁死，咁點做啊？好啦，呢個 A part 啫，B part 啦，唔好講買咁衰啦，租一個頻道用下咧。咁好啦，我又同你計啦。嗱，我哋呢個電視台咧，係香港唯一嘅電視台，係正式可以落廣東省播嘅。廣東省我哋直接收廣告，就唔同無線嗰啲，一過咗深圳之後咧，啲廣告全部深圳自己收嘅。因為佢 cut 咗你廣告播自己嗰啲上面噶嘛。咁即係你真係有廣告錢翻嘅喎，翻到大陸嘅喎。 咁都要計下咁多 airtime 一日24小時， 係啊， 計個數 啦， 都唔係開啲好過分數啫，都係講緊百萬到千萬之間嘅數嘅，唔係好過分啦， 唔係好過分啦， 你開個數一兩百蚊，咁我點同你傾啊？又 係咯， 仲有、哦。如果以一個咁聰明嘅人、咁叻、咁有商業經驗嘅人，你冇理由唔會用一個咁低嘅成本去買保險㗎嘛？ 嗯， 就係唔買囉。咁即係代表咩？嗰刻嘅佢好相信佢之前做落嘅一切 係真係， 同埋有啲人同佢講嘅嘢係會兑現嘅。所以我連呢個保險都唔使買，同埋呢令到佢覺得連保險唔使買呢、這個應該都係真係中央㗎。 嗯， 不過佢唔記得咗中央有好多班人。 係啦。 好，呢一節係咁多。 剎那嘅光輝唔代表永恆咯。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